由这儿到这儿这么长， 有 就跟半块棺材盖差不多。 不，我求求您 教授，您呢就说这乐器怎么回事，甭加形容词，这会儿又出来棺材了。 这个，如果说这样弹起来 啊， 那真是悠悠荡荡，荡荡悠悠。 哦，这个筝也算古老的乐器。 古老乐器， 抓筝。 对， 嗯。 再有呢，那就是瑶琴。 瑶琴， 瑶琴叫复啊，复瑶琴， 哦，就是古琴， 哎，古琴， 哦， 对，这个喜欢古琴的呀，不多， 哦， 在过去也不多， 哦哦， 据我们知道，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 哦，历史上说， 嗯，晋国的一个上大夫叫俞伯牙， 俞伯牙， 他喜欢复琴， 对， 他复的就是瑶琴， 没错。 有一次他正负着琴， 嗯， 琴弦突然嘎巴断了一根， 哦， 这个有说法， 哦，这还有说辞， 哎，只要是琴弦一断，正负着琴， 嗯， 琴弦突然嘎巴断了一根， 哦， 这个有说法， 哦，这还有说辞， 哎，只要是琴弦一断，准有知音者， 哦，这个乐器有特点， 哎，有人偷听， 哦， 这时候俞伯牙先生呢赶紧命从人到处找知音者， 嗯， 最后找了一位山野的樵夫叫钟子期， 哎，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嗯， 我们金韵大国有这个唱段，嗯，子期听琴呢， 哎，对， 是这段吧， 对、 哦， 两个人通过这种乐器越弹越近，嗯，最后拜为把兄弟， 好， 您说这叫知音之交， 没错， 俞伯牙， 俞伯牙， 再有就是后汉诸葛亮，他喜欢扶摇琴， 哦，诸葛亮也会扶摇琴。 您听过这个京剧《空城计》吗？ 啊，听过呀， 在城楼，他扶那个琴，那不就是摇琴吗？ 啊，那就是摇琴。 摇琴呢，有这么一句唱词吗？ 啊， 守空城退司马，全仗此琴。 哦，说的就是摇琴。 摇琴， 嗯， 过去爱好的就不是太多， 很少， 为什么，就因为它难度大， 嗯， 我们现在呢研究瑶琴的那么也有， 还有啊， 有， 嗯， 不过也是不多， 哦，很少， 嗯，尤其是好的就更少， 难度太大， 对了， 嗯， 我知道有一位复瑶琴复的最好的， 谁呀， 我的王老伯父， 王老伯父， 对， 王老伯父是哪位啊？ 就是你爸爸呀！ 不， 你爸爸那瑶琴赋的多好！ 不是你这 啊， 您干嘛呢？您这不是，不是我告诉你， 怎么？ 你看您这，您苏先生，您这，您还不了解我吗？我这面矮。说实在的，您看这么多观众，这么些年了。您多么听见哪个场合我说过我爸会扶摇琴，不提这个，这他给说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您 谢谢您，对，我父亲会扶摇琴， 您可别客气， 那这我们家里是， 他父亲那可以说是摇琴专家， 哦，好， 权威啊， 哦， 太好了， 哦，好， 他父亲爱这琴呢，全成癖。 怎么叫成癖呀、 啊？对了，比那个什么入迷呀、啊，或者成魔了，那比这个还厉害，全都成癖了， 到了顶点了。 顶点 哦！ 你看，为了爱好这瑶琴呢， 嗯， 不在城市里边住， 哪儿住去？ 搬到北仓住去 了。不是您等等，这和平区住的挺好的，干嘛上北仓住去？ 那不行啊！ 啊、 嗯，和平区这儿多乱呢、啊。那个各种声音全有，扶摇琴必须得安静。 对了，北仓那地方安静， 就 没错。 他爸爸在北仓那儿盖了一栋楼房。 嗯、你甭捧什么楼房啊，我还不清楚我们家的事儿吗？那不叫楼房， 嗯， 就是一楼一底平房改造， 对， 上面加了层屋子， 对， 啊， 就是两层， 哎，一楼一底， 上下两层， 对， 底下呢是他们的卧室， 哎，就在那儿生活， 对， 嗯。 这个楼上就是他爸爸的琴房、 嗯、专用的屋子， 这个琴房里边没有任何家具， 嗯嗯， 就是一张桌子摆一架摇琴、 对， 有把椅子， 对， 可是这屋子老锁着， 哎，没错，

酒风雨吹落地，无人看见每日怨嗟，月下路途不再回。雨水滴，雨水滴，引阮入受难地，怎样予阮离休离去，永远无人通看见。